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那么句话啊，女为悦己者容，而现如今呢，却是女为悦己者整容。当然这不是全部吧，一小部分而已。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有一个笑话挺有意思的，说有这么一天呢，有三个厨师比赛，比什么呢？比谁的刀法准，请来一位裁判。比赛这个项目啊也挺葛的，干嘛呢？比赛拉蚊子。怎么拉蚊子？您听啊，第一位厨师出场了，刷刷刷，两刀，两只蚊子成两半了，嘿，真不错，裁判打了80分。第二位厨师出来了，只听见刷刷刷刷四刀，两只蚊子的翅膀掉地下了，嘿，裁判给打了90分。都这样了，这最后一位怎么比？嘿，最后一位出场的厨师是非常的镇定，只见一道白光闪过，这蚊子还在飞呢。裁判逮住这些蚊子看了看，得给你打100分。啊，前面那两位不干了，就是80分90分那俩不服气呀、啊、这怎么回事？您给我评评理，这怎么回事？这个裁判说了，您别忙啊，您有什么不服气的？你看这个蚊子拉成双眼皮了。在小何家呀，小何他妹妹还惦记着哪天去拉这双眼皮呢，这可把这个小何的妹夫急坏了，赶紧找了个反面教材给他看。 亲爱的，电影《爷俩开歌厅》你还记得吗？ 陈强、陈佩斯演的，知道。 你觉得电影里二的他妈拉那双眼皮好看吗？ 那里面还有那情节呢，我怎么不记得了？ 哎，你就装吧，还不记得呢。当年你看的时候笑得那叫阳光灿烂，差点没把我吓跑。认识你的时候文文静静，那次看完电影你才露出原形。 我什么原形啊？我什么原形啊？讨厌。 别装了，你不是忘了吗？现在让你重温重温，别到时候你也跟二子他妈一样，回来我像二子他爸一样，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老婆了。 哟，您是您找谁呀、啊、 爸、啊、你没认出来呀、啊？ 啊，这是谁呀、啊？ 您再仔细看看， 看出来了吗？ 您是哪位呀、啊？ 奎子，你真不认识了？ 哎呦，我的妈呀！ 对吧？那不是你妈，是我妈。 我去算账去，我去算账去，我去算账去。 妈，我爸他都不敢认了。 阿姨，哎， 小姨， 你今天可真漂亮，是这是在哪儿做的？ 是二， 起码年轻了有20岁呢。 不止。 小姨啊，咱们女人呐、啊，知道吗？就得靠捯饬。 你小姨往这一站、哎，你看，哎，像不像姐儿俩？啊， 这孩子。啊。 是不是？ 你 翻了多少钱？ 是 不贵，才300。 哎呦，300块钱买了个妖精。 姑姑、姑父，你们看什么电影呢？ 爷俩开歌厅，这不是教育你姑呢吗？你姑想去整容。 姑姑，您整容干什么呀？我觉得您挺漂亮的。 你看，欢欢都说了。 那是，我是他姑姑，比他妈都漂亮。不光我觉得姑姑挺美的，小区里的叔叔阿姨也都说过。 叔叔？哪个叔叔说的？赶紧跟我说说。 别理你姑父，欢欢，人家都说我什么呀？ 姑姑，别人都说您既有语言美，又有行为美。 他们都怎么说的？ 他们说您说的比唱的好听，这叫语言美，又说您把假的演得像真的一样，这叫行为美。 其实呢，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无可争议。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接着咱们这话题啊，那就是什么是美。有一天呢，小何问他爱人佳佳，你说为什么这老天爷要把女人造得既美丽又愚蠢呢？佳佳说了，哼，这简单呢，把我们女人造得美丽，你们男人才会爱我们呀，把我们造得愚蠢，我们才会爱你们呢。怎么能说女人愚蠢呢？啊，不过有的时候啊，在美的面前，女人呢，也容易失去理智。这不，小何的妹妹这整容计划呀，终于要实施了。 不管了，我就要去拉双眼皮儿。 怎么说不通啊？你真是吃饱了撑的。 还不都是因为你？ 嘿，还赖上我了，有我什么事儿啊？ 昨天我收拾你东西时候，看见你们高中毕业照了，挨着你那女孩是谁啊？那么大的双眼皮儿，还挨你那么紧？ 能挨得不紧吗？拍照片的时候凳子不够用，他不挨着我，都坐地上了。 我以为那是你初恋情人呢，你看他的双眼皮儿多好看呀！ 哎呦，弄了半天你在这儿吃着美影的醋呢，老婆大人，你就死了整容这心吧啊！我就喜欢你现在这样。我说过你们女的怎么那么喜欢攀比呢？ 谁说的？你们男的比起来也特来劲。怎么着？不信呀？给你听段相声，李金斗和陈永泉的这段《美人的风波》，里边正比谁美呢？ 谈美人的人，首先得具备美人的条件。 哎，我这个条件就有富裕。 是啊， 嗯 啊、 哦，因为我长得相当的美， 还美呢。 各位 啊， 您看我长得够美的吧？ 啊， 等着，好好好好。您要承认的话，这么样，这回您热烈的给我鼓掌，咱们气气的。各位，谢谢各位，我给您鞠躬了。 哎呀，真是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呀。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朋友们，就他这模样，您还给他鼓掌呢？您这掌声不亏心吗？ 那照你这么说，我就不算美人了。 哎，什么事情也不是绝对的，万一出现点特殊情况，你也有可能成为美人。 什么特殊情况啊？ 突然有那么一天， 嗯， 地球跟太阳撞在一块儿了。 是啊， 当时是天塌地陷， 嗯， 地球上就剩下您这么一个人了。哎，陈先生，到这个时候您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美人。 那么万一还有一位呢？ 哎，甭说剩个人了，就是剩只猫，你也成为不了美人。 哎，你可太气人了。 不是气你啊，谈美人我的条件比你又优越的多呀。 哼，你哪点优越？ 哎，这不是明摆的事情吗？我往这儿这么一站，比你漂亮多了。 哼，谁承认呢？ 谁承认？在座的各位朋友，我想这个问题您不会否认吧。谢谢，这个刚才您给他鼓了半天掌了，那么我这个掌声呢，可没有他热烈啊。谢谢。哎，这点您别有偏心眼儿。那个楼上的那个掌声稍微的差了一点。谢谢。那个楼上最后一排有两位没鼓掌。 啊？他这眼睛还真管事儿。 哎呀，谢谢您啊，谢谢您。通过这个掌声，看来我的人缘比他强多了。 嗯。都没意思了。 哎，您也别挂不住啊，这个美人啊通常指的是女同志。 哎， 您这么大岁数，一糟老头子跟着起什么哄啊？ 我多着起哄啊。 我跟您这么说，陈先生，最近我就给美人定了个标准。 什么标准呢？ 美人应该是姿容秀丽，风度翩翩，皮肤白嫩，发如墨染，胖瘦均匀，肌肉丰满，不高不矮，1.73米，身材苗条，突出曲线，瓜子脸型，上宽下尖，五官端正，没有伤残，未言先笑，春风满面，20左右，妙龄之年。 嘿，真够标准。 怎么样？ 不错， 好不好？ 很有研究。 那当然了，要不中国汉语大词典有关美人这条就请我给他们写了。 是啊， 啊， 没瞧出来。 那天我刚编完这条，我爱人过来了。哎，金斗， 怎么了？ 你编什么呢？ 嗯， 啊，我看看你编什么呢。哦，美人标准。 嗯， 胖瘦均匀，肌肉丰满，不高不矮，1.73米，身材苗条，突出曲线。哟，这不就是我吗？ 是啊， 啊，我明白了，你拿我当模特写的。 哦， 真有你的模特。 嗯，哎呀， 我说你什么毛病啊？往下一念，不高兴了。 怎么了？ 二十左右，妙龄之年哟。那我们这四十岁的人就不算美人啊？ 哎， 我告诉你，金兜，年龄问题你得给展宽一点。 怎么展宽呢？ 你就说五十岁以下全算美人 啊？那也太宽了。 哎，我告诉你，必须得展宽啊，要不人一查字典，李金斗的媳妇不算美人，这多给你跌份呢。 这叠什么份呢？是原则就不能改、啊、 有原则性还有灵活性呢，别那么死心眼儿。一个美人标准改改没关系 啊，不能改 啊， 因为你啊不算美人 啊。什么？ 你不算美人？ 哦，我不算美人。 嗯， 那好啊，你找美人过去 啊， 咱俩马上打离婚。你瞧你那下啊，上下一边粗，整个一汽油桶啊。 嗯， 您看看这个1.65米，超等残废呀！ 啊， 谁爱理你？我告诉你，别看我40岁了，走在大街上，竟是20多岁的小伙子追我。 这是你爱人给你施加压力的。 对呀、啊， 这你得坚持原则。 坚持什么原则？因为一个美人标准，再引来个第三者插足，到那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嗯， 一咬牙，一跺脚，改。 怎么改呀、啊， 夫人？50岁以下全算美人。 哦，让步了。 什么叫让步啊？这叫明智的妥协呀。俗语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呢。您想连英雄都过不去，何况我金斗乎？ 别哭了，这回你爱人满意了吗？ 没事了。 嗯， 我们小姨子过来了。 哦， 你姐夫，您看我像不像美人啊？ 你这小姨子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哎，这有点特殊情况。 哦， 小姨子长得是蛮漂亮的。 嗯， 就是在文革期间呢，参加文工舞会来的，让对立面呢给鼻子一棒子， 嗯， 给打歪了。 哦，歪，歪的厉害吗？ 不厉害，也就90度吧。 啊，哦，都横过来了。 啊， 好嘛，这知道是鼻子呀？ 不知道呢， 成了电视频道鸟啊。 哎，姐夫，我看看那美人瞧瞧。 嗯， 瓜子脸型，上宽下尖，这咱够瞧瞧。五官端正，没有伤残。哟，我是歪鼻子的。 嗯， 哎呀，姐夫，您怎么拿我当产品了、啊、这个？哎呀，姐夫，这您得给改了、 啊、这怎么改呀、 啊？您就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歪鼻子的大美人，终于呢，出现了 啊！歪鼻子美人啊，没听说过。 姐夫，那谢谢您了，您给加个小注都行。 怎么加呀？ 您就说个别歪鼻子的例外。 啊、例外啊！ 哎，对， 没听说过，小注也不能加。 哎，麻烦您了，姐夫。 嗯，不能加 啊？加不加？ 不加。 真不加？ 嗯， 行了，李金斗。今天咱哥俩是打开歪鼻子说亮话。 哎，得得，我告诉您，打开鼻子说亮话。 废话，我不是歪鼻子吗？这个、 对，我把这事儿忘了。 金老，今天咱哥俩是打开歪鼻子说亮话。我告诉你，我现在正谈恋爱呢，就因为这歪鼻子都吹了8个了。这个，眼看着这就算成功了，只要这对象一吹，李金老，我跟你玩命 啊！ 我让你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哎，这哎，红刀子出来， 绿刀子出来。 怎么绿刀子呀？ 我扎你苦胆。 瞧扎这地方，还是要跟你玩命， 这是何苦呢？ 嗯， 妹妹，妹妹，您别生气，您这是干嘛呀？ 干嘛呀？ 算了，妹妹，加个小注吧。 怎么加呀？ 啊，五官端正（括号）也有个别歪鼻子的，但不多见。 嗯，对，就你们家有这么一位。 哎，小姨子没事了。 嗯， 我们岳父过来了。 哦，他也过来了。 金斗啊！ 哦， 我听说。你整天都琢磨没人了， 这老头也知道了。 哎呀，忒好了，你就把我也填上吧。 啊，您跟他起什么哄啊？ 啥叫起哄呢？我哄你说，这个没人啊，通常指的是美女。 对， 不是还有那个美男子吗？ 美男子啊，不算。 哎，我问问你，那个男子是不是人？ 是人呢。 哎，所以我就是大媒人 啊。您这叫强词夺理。 我看你小子是不讲理呀。 怎么？ 我俩不 回你都算没人，怎么到我这儿就没门了呢？ 您瞎跟着掺和什么呀？ 啥叫掺和呀？我看你这小子是过河拆桥， 多的呢， 万恩负义呀。 没有啊， 想当初你跟我闺女谈恋爱的时候，你怕我不同意呀，你一见面你就夸我呀，你跟我说那个，你跟我说那个啥，你说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不但人好心儿也好，你还说我是那个那个啥那个心里美呀、啊、 心里美。哦，你是萝卜呀、啊、 哎，好说呀，你是土豆。 哎，这怎么说话呢？ 啊， 那叫心灵美、 啊、是我由心里往外美，我都美透了，能不是没人吗？ 我没听说过 啊。我还哄你说，就从我这脑袋一根头我都秃了，我就是独一无二的大美人。 你哪点美啊？ 秃老美，你看看 大秃子呀。 啊， 那更不能算了。 我算不算美人？ 不算。 我要不算美人，我立刻把你扫地出门，叫你小子来个净厨师，叫我闺女立刻跟你打离婚，到那个时候你是猪八戒照镜子。 怎么讲？ 里外不是人。 这老头的封建家长是作风够严重的。 哎呦爸，您这是何苦呢？您算美人不就完了吗？您算美人了。不过您这个美人条件不好写呀。 是不好写？ 事在人为呀。我说你写吧。 怎么写呀？ 我叫紫罗兰。 哎，紫罗兰？哦，化妆品啊。 你起啥哄呢？ 那有叫紫罗兰的吗？ 这是我的美名。 哦， 我叫紫罗兰，男，现年63，原籍河北唐山，去年断了弦。 嗯，老伴儿故去了。 家中人口简单，每月收入176.43元。 嗯， 居住市中心，交通很方便，家有三居室单元，一正一名，50岁独身女子为妻，工作不限，但要品貌端庄，最好还是共产党员。 您这不是美人介绍啊？ 那你说是啥呢？ 您这是征婚广告啊？ 可不是吗？我说岳父大人呢，您这个屋里的条件我实在不能接受，我只能用您常用的一句口头语来回答您的。 什么词啊？ 我说爸爸，你玩去吧， 玩去。 这就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带来的相声《美人的风波》。在咱们中国呀，其实美女不少，好像有那么一大套美人赞，说咱们中国这美女的太长了，我记不住，就记住那么头两句，好像是叫杭州美女一回头，西子湖畔碧水柔，青岛美女一回头，东方巴黎梦中游。其实不光杭州青岛，哪儿都有美女，美是无处不在的，关键是看您有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好了，关于美的讨论咱们今儿就先聊到这儿。最后送给大家蔡依林演唱的一首《看我72遍》，歌声当中韩健和制作叮当，编辑芳芳，感谢您的陪伴，回见。要微再小一点。